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要说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艺术家的故事。在前不久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上，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前面聚集了相当多的观众。在今年春天英国伦敦的当代艺术拍卖季上，这位艺术家的一幅自画像作品拍出了2000多万英镑，约合人民币将近2亿元天价。围绕着这位艺术家的生平和他的作品，有许多的图书、唱片、电影、纪录片诞生，甚至在他去世30多年后的今天，也依然有新作品陆续出现。今天正好是这位艺术家诞辰90周年，那不卖关子，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20世纪世界艺术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安迪·沃霍尔。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安迪·沃霍尔是谁呢？你应该见过他的作品，玛丽莲·梦露的印刷像，32个并排的汤罐头图片，又或者是可口可乐的招贴画。安迪·沃霍尔用丝网印刷的方式不断复制着这些画面，把艺术和商业拉近到了前所未有的距离。1928年的8月6号，安迪·沃霍尔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是捷克移民的后裔。他的童年正赶上了19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家境贫寒的沃霍尔经常连饭都吃不上。小时候沃霍尔经历过3次精神崩溃，这是一种名为风湿性舞蹈症的神经系统疾病，在他8岁、9岁、10岁的时候各发作过一回。生病的时候，这个敏感自卑的男孩总是闭门不出，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抱着玩偶，捡着纸娃娃，觉得自己在同龄人中格格不入。还好安迪·沃霍尔的母亲给了他大量的关爱，沃霍尔和母亲茱莉亚关系非常亲密，茱莉亚鼓励他开拓在艺术方面的兴趣，还给儿子购买了大量的电影杂志和漫画书。在这些杂志和漫画的影响下，沃霍尔开始画画，制作拼贴画，收集明星海报。他走上艺术道路，不得不说是受到了母亲的深刻影响。1949年，21岁的安迪·沃霍尔离开匹兹堡，去纽约找寻艺术家的梦想。但现实让他只能先成为一名商业插画师来谋生。那个时候的沃霍尔就是个纽漂，为了省钱，他不断搬家，和不同的室友住在一起，一度曾经跟17个人住在同一间地下室中。那段日子给沃霍尔留下印象最深的东西就是蟑螂，因为他住过的每一间公寓都有一大堆的蟑螂。有一次沃霍尔带着自己的作品集到著名的时尚芭莎杂志社推销自己，没想到刚打开作品集，居然有只蟑螂爬了出来。这样的经历让他感到羞辱，也让他明白了，要想在美国的视觉艺术领域有所成就，必须得出名，必须让人们知道他的存在。 是金子总会发光。在纽约，安迪沃霍尔凭借绘制商业广告插图获得了小小的成功，逐渐成为了有名的设计师。他设计过贺卡，设计过橱窗，还有各种商业广告的插图。这些经历也决定了他未来的作品大都具有商业化的风格倾向。1954年26岁的沃霍尔第一次获得了美国平面设计学会的杰出成就奖，50年代末又获得了好几个业内大奖。这个时候的沃霍尔说出了他的一句名言：画画过时了，我想用新的媒介画画。他所谓的新的媒介就是丝网印刷。1963年他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取名为工厂。这所特别的工厂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工作室的概念，它既是安迪沃霍尔仿照工业生产线制作丝网印刷制品的地方，同时也是艺术家、电影明星、摇滚歌手、社会名流、文艺青年们聚集的沙龙。60年代的安迪沃霍尔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先锋人物，只可惜他在1967年遭到了枪击。开枪的是一个想找安迪沃霍尔拍电影却被沃霍尔弄丢了剧本的女孩。在这次枪击中，沃霍尔侥幸活了下来，但却一直没有康复。1987年的2月22号，58岁的波普大师在一次外科手术中离开了人世。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美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那刚才说了好几遍这个波普，什么叫波普艺术呢？它的英文是 Pop Art， 直译过来就是流行艺术的意思。这个词最早是由伦敦的艺术家提出来的，但这种艺术形式能够发展到鼎盛，却和安迪沃霍尔有着极大的关系。沃霍尔的波普艺术成名作是32个罐头，您没听错。1962年他用丙烯和石墨绘制了一幅叫做金宝汤罐头的作品，画面上就是32个一模一样的汤罐头，以4×8的矩阵排列着。他还把这些作品套上不同的外包装，画在木头上，以此来模糊传统雕塑和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同一年诞生的还有沃霍尔的另一幅代表作，就是玛丽莲梦露的肖像。实际上沃霍尔一生一共制作了将近30张关于梦露的作品。1962年的这幅叫玛丽莲梦露双联画是他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制作出的第一张作品，也是他丝网印刷名人肖像系列的开端。丝网印刷是把丝织物、合成纤维织物等材料绷在网框上制作的印版，跟石刻、石印等方式相比，丝网印刷是手工印刷中最为简单也是最便宜的方法，可以无限印制，而且制作出来的是几乎完全相同的画像，既便宜又是可复制的，这和传统艺术品的特性是截然相反的，而这恰好是波普艺术的特点。在玛丽莲梦露的肖像之后，安迪沃霍尔又制作了一系列的名人肖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摇滚之王猫王的肖像。安迪沃霍尔从小就钟情于好莱坞的魅力，热衷于收集明星海报，而猫王就是深得他欣赏和仰慕的一位大明星。1963年的夏天，沃霍尔创作了一幅名叫《双面猫王》的肖像作品。当时的猫王刚从美国陆军退役，参演了好几部公式化的好莱坞电影，唱着无聊的流水线创作的电影原声带，文化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这一切反而激发了安迪沃霍尔以猫王为题材来创作作品。画面中的猫王手里拿着一把枪，做出将要开枪射击的姿势， 这几乎是每个小男孩童年玩耍时都曾经模仿过的姿态，却展现出了一种幻想心态背后的暴力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安迪沃霍尔后来把这幅猫王肖像送了人，送给了60年代美国的另一位先锋人物，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其实在沃霍尔和迪伦之间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故事又涉及到了第三个人，一个叫伊迪塞奇威克的女孩。在别人眼中，他们三个人之间有一段闹得不愉快的三角恋情，但实际上他们仨的关系还要复杂得多。总之，如果你对这段故事感兴趣，可以找一部叫做《工厂女孩》的电影来看。标题《工厂女孩》说的就是伊迪。至于那张送给鲍勃迪伦的猫王肖像，鲍勃迪伦根本就没当回事，转手就给了他的经纪人，用这幅画换了一张沙发。除了丝网印制品之外，安迪沃霍尔的作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摄影、装置艺术等等，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实验性质的电影作品。他抛弃了剧本、情节、故事等电影的基本要素。沃霍尔说，当时人们去电影院就是为了看明星，恨不得将他们生吞活剥了，那我给他们一个机会，让观众愿意看多久就看多久。1965年安迪沃霍尔的电影《帝国大厦》首映，到场的200多名观众在影片开演半小时后纷纷走光，因为这部全场8个小时的电影只有一个镜头，就是纽约的帝国大厦。这样离经叛道的作品，即便是放在现在，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就是艺术家的理念远远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他带来的影响却会在后世慢慢展露出来。艺术评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安迪沃霍尔就是一面时代最伟大的镜子。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我想起了前几年真实发生的一条新闻，国内某家报纸的记者写了这么一条消息，说在这个艺术收藏回暖的时节，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将在某美术院校的报告厅和广大艺术爱好者见面，以对话的方式探讨艺术收藏与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记者简直是在开愚人节的玩笑，安迪沃霍尔可是早在1987年就去世了，难道说他这么写其实是想点出波普艺术反讽前卫的特质吗？真实发生的段子就说到这儿。其实这个时段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安迪沃霍尔自己写的文章，因为他除了是一位世界闻名的艺术家之外，同样也是一个写随笔、写段子的高手。比如说这一则叫《你是谁》，沃霍尔谈到了他对明星身份的反思，他是这么说的：所谓演艺圈就是这么回事，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他们认为你是谁。我一直梦想着能住在洛杉矶，有一阵制片公司倒是约我们出来，说起让我们到加利福尼亚拍些电影，不过后来就没有了下文。我想可能是我们太奇怪，让他们摸不着头脑。我上次去洛杉矶，走在街上就像隐形人一样，没人认出我是谁。可是一坐进车里，摁喇叭的、招手的、飞吻的、停车要签名的就都来了。大家印象中的名人是只坐车不走路的。您听了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文笔还挺老辣犀利的？还有一篇叫《有关死》，沃霍尔这样写道： 我被枪击那次，两颗子弹一路从我的胃、肝、脾、食道、左肺还有右肺穿过。大夫和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以为这次我死定了，所以大家把什么准备都做好了，结果我掉了链子。其实我还真是希望死了算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那样就可以把这件破事了结了。人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死，因为身后事全得由别人料理，你死就死了，别人得处置尸体，安排葬礼，挑选棺材，拟定仪式，张罗墓地，寿衣，还得找人给你化妆，让你体体面面的走。你倒是想帮忙，最好是什么都由你自己来，可你不是死了吗？死了就没办法喽。1987年1月，安迪沃霍尔到意大利米兰参加自己的展览开幕式，他的腹部突然开始痉挛。回到纽约之后，他被查出胆囊感染，医生建议他割掉胆囊。确诊之后，他对朋友表示这次的情况可能不妙，他把贵重物品和遗嘱都锁进了自己的豪宅中，随后就以鲍勃·罗伯特的假名住进了医院。手术定在第二天，那天是个星期六。沃霍尔工作室的管理者弗里蒙特说，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他不应该选择在周末的时间做手术。手术本身虽然没有引发并发症，但因为是周末，医院的护理工作却做得不到位。周日早上5:45，沃霍尔的身体开始发青，6:30就被确认死亡，官方死因是心脏病突发。去世后，安迪沃霍尔离开了他辉煌了大半生的纽约，被安葬在了他的家乡匹兹堡市。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安迪沃霍尔。刚才提到前几年有媒体发了篇乌龙稿子，说1987年又去世了的沃霍尔要来北京开讲座，显然他是不太了解这位艺术家的生平。不过沃霍尔在世的时候还真来过中国，也来过北京，时间是在1982年，那一次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北京之旅。1982年11月，沃霍尔和他的好朋友摄影师克里斯托弗·马克思一起到了北京，他们住在北京饭店，去了故宫、长城、十三陵、颐和园，还拍了很多照片。这趟中国内地行其实是一次意外之旅，当时他们是去香港的，一位香港富豪为自己新开张的豪华会所订购了沃霍尔的几幅肖像画，邀请他们去参加展览。而正是这次香港之旅让他们有了中国内地行的机会。那位香港富豪提议可以送他们去北京旅行，而沃霍尔和摄影师就在毫无准备和计划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份礼物。北京之行可以说谋杀了大量胶卷，马克思说自己都记不清拍了多少照片了，大概有1000多张。他陪沃霍尔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在短暂的旅行中，安迪沃霍尔穿行在北京街头，在长城上留影，在故宫的石狮子旁边咧着嘴笑，在鸟市里用录音机录下各种声音，还和老人家一起打了太极，甚至还穿上了当时流行的蓝色中山装。留下来的这些照片让人猛一看，跟普通游客拍的留念照片并没有多大差别，但在马克思的眼里，他拍的1000多张照片却不能算是那种简单的到此一游留念照，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沃霍尔的形象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对照，连他的面部表情都充满了戏剧性。1982年的11月4号，两人结束了这趟北京之旅。回美国的时候，他们带上了一个购买于北京友谊商店的旅行包，装满了他们在北京的零碎收集。回到纽约之后，这个来自北京的旅行袋就被遗忘在了一个架子上，一下尘封了20几年。 2008年，摄影师克里斯托弗·马克思接受了一次中国记者的采访。在说起他和中国的缘分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这个旅行包的存在。于是多年之后，这个旅行包被再次打开。当年的《中国日报》、美加净牙膏、友谊商店的包装纸等等，都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包里，记录下了那个年代里一个外国人在北京的旅行经历，也让对安迪沃霍尔感兴趣的中国人格外感受到了一份亲切。今天关于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林林总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安迪沃霍尔曾经为著名的地下丝绒乐队创作过一张专辑封面，而在他去世之后，地下丝绒乐队也专门制作了一张专辑来纪念安迪沃霍尔。那今天节目最后送出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Nobody But You。 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I really care a lot, although I look like I do not. Since I was shot, there's nobody but you. I know I look blasé, 40 is what the papers say. At dinner I'm the one who paid for a nobody like you, nobody but you, a nobody like you. Since I got shy, there's nobody but you. Won't you decorate my house? I'll sit there quiet as a mouse. You know me, I like to look a lot at nobody but you. I'll hold your hand and slap my face. I'll tickle you to your disgrace. Won't you put me in my proper place?Sundays I pray a lot. I'd like to wind you up and paint your clock. I want to be what I am not, for a nobody like you. The bullet split my spleen and lung. The doctor said I was gone. Inside I've got some shattered bone.But you, nobody but you, nobody like you. Shattered bone for nobody but you. I'm still not sure I didn't die, and if I'm dreaming I still have bed pains insideI know I'll never be a bride to nobody like you. I wish I had a stronger chin. My skin was good, my nose was thin. This is no movie I'd ask to be in with a nobody like you. Nobody like you.Nobody like you. All my life, it's been nobody's like you.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飞移时光。